乡情，留在心里的雪，澎湃着中华的声音。就算身在他乡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，在我心中最坚定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亲。留在心里的雪，澎湃着中华的声音。转身在他乡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仿佛